莆田、泉州、厦门相继发现疫情，多个学校、单位、家庭发现感染，其中至少有18名小学生筛出阳性，多名接种过疫苗的鞋厂工人也感染。 国家卫健委工作组专家评估，莆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在社区、学校、工厂等人群中继续发现病例的可能性高，疫情存在外溢风险。 另据莆田官方通报，截至昨晚八点，本轮疫情莆田已经累计报告核酸阳性79例，其中确诊病例58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先由今天开始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厦门昨晚的通报显示，截至昨天下午6点，厦门已经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例，都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厦门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严格落实测温量码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市民非必要不离厦。从今天0点起，确需离厦的需凭健康码绿码并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再来关注台风，受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影响，昨天起一直到明天，江苏、浙江、上海等地遭遇持续强风劲雨。水利部昨天再次部署台风灿都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记者从北京南站了解到，受台风灿都影响，北京南站56趟始发列车昨天停运，主要集中在北京到上海虹桥、宁波和杭州等方向，全都为动车和高铁。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民航方面，受台风灿都影响，昨天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提前取消了部分航班。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周边天气变化，将及时调配运力，调整航班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出行。提醒旅客通过航空公司 APP、官网等及时了解航班信息，办理机票退改签。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新华社援引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11号和12号分别成功试射了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报道说，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飞行7580秒，精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公里外的目标。 朝中社说，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朝鲜在更坚定地保障国家安全、强有力压制敌对势力反朝军事活动方面，又有了一个有效的遏制手段。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月饼海鲜大检查，不建议网购个人手工自制月饼。 北京青年报关注，北京加大校内教育服务支出。 新京报报道，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签约金额53亿元。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第11届北京科学家年华主场活动举行。 早上7点30分播出的主播在线京城京市关注，9月18号，北京五环路以外区域将市民防空警报。前沿科技聚焦，两部门联合发布文件，我国将开展超高速列车、超高速商用飞机等新型载运工具研制。 近日，人社部等4部门对美团、饿了么等10家平台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开展联合指导。北京市总工会推出10项举措保障新业态群体的权益。在苏州，不仅设立了规范新业态劳动用工管理的指引，还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劳动法庭。那么，新业态劳动者主要面临哪些劳动权益问题？怎样给新业态就业人群更多的安全感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北京一对夫妻徐某、张某卖了房子供儿子去加拿大留学，没想到儿子回国后却拉着父母卖违禁品笑气，结果亲手把自己和父母都送进了监狱。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检察官讲述案例故事，欢迎收听。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国际图书节开幕，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开票，一周楼市分析，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来关注旅游方面。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目前国内十多个省份已经恢复跨省游，很多游客选择十人以下的私家团出游。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私家团受到年轻游客的欢迎，热度比2019年中秋增长了4倍。 搜索热度高的私家团大多包含专车、旅拍等服务，特别是中秋期间，在景区内赏月成为今年中秋的特色，带有夜宿景区关键词的旅游线路也受到年轻游客的追捧。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8摄氏度，目前本市处于暴雨蓝色和雷电蓝色预警中，降水贯穿早高峰，能见度较差，西部地区像房山的雨量更为明显，出行请携带雨具，驾车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雨后白天天气转为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西部北部仍然多阵雨，请避免到山区活动。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西部北部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8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西部北部有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8:25，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55。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腾欢、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实施超过1个月，记者走访背街小巷，调查礼让效果。 有的司机停一下让你过，有的他就不让。 朝阳一小区地下室漏水16年，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最严重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拿水泵抽水了。 冬天也漏，夏天也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已经超过1个月。新闻热线记者之前曾探访北京重要的交通道口，看到机动车礼让行人的状况较好。那么在一些没有监控的背街小巷，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情况又如何呢？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实习生张瑞再次走访多地来听报道。 9月10号上午，记者首先来到了位于东二环辅路的北京站东街与建国门南大街相连的道路转弯处，发现这里的情况不容乐观。 现在是10号上午的9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道路转弯处的斑马线。行人走过这处斑马线呢，就是二环路上的一个过街天桥。而这个斑马线所在的道路呢，也是车辆从北京站东街向南开上东二环的必经之路。那么在现场可以看到，虽然已经过了早高峰，路面上的行人已经不是很多了，但是呢，当行人走到斑马线上的时候，大部分的车辆也都没有主动的避让。 一位经常走这条路的市民徐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啊，跟以前没啥区别，等啊，紧张，特别紧张过这条路。他有的司机他就停一下让你过，有的他就不让，90%的车都不让。 经常得从这块走。 是啊，坐这个路，坐这公园和什么都要走的。 10号下午，记者又来到了位于东城区东门仓胡同与东四十条相交的丁字路口，这里也存在机动车没有避让行人的现象。 现在是10号下午6点钟，正值晚高峰，因为这个路口的东侧呢是东四十条的地铁站和东二环，所以这个路口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呢都比较大，大部分时间汽车都停在这个路上排队等待右转。 这样行人就会直接的通过马路，路口呢可以说几乎是行人和车辆交叉穿行的情况。在车辆可以开起来的情况下呢，有些车辆可能是会避让行人，但是其实也是会有不避让的情况的。到这附近办事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这个路口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比较大，进出地铁站的行人也比较多，如果车辆一直避让，几乎就无法通行。 反正差一点，这儿是一个写字楼的比较集中的地方嘛，再加上你说上下班它就一条道，这因为离这个转盘太近了，这边的车也多，你让它避让吧，它就堵得很远很远，你说这些右转车怎么办？ 就是这么避让行人一直避下去， 对，它就没法走了，后面车堵得远远的，所以它也不能完全礼让行人。 不过一些住在附近的市民们则表示，这个路口除了早晚高峰之外，车辆避让行人的情况已经比以前改善了不少。 有改善，现在最近反正就让了，以前在这时候他不让咱们， 这会儿人车都等， 都等， 那会儿不让， 虽然不知道不知道这有没有监控啊，反正车都等。 反正我每天早上走这儿的时候还可以，就是因为这是个地铁嘛，上下班的早晚高峰人会比较多， 其他时候可能还会好一点。 对，其他时候好一点。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海淀区万全庄路和万柳东路附近的几条背街小巷上了解情况，发现这几处斑马线车辆主动避让行人的情况也并不是很好。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由于这里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所以机动车司机不主动避让的情况较多。 大马路管制更多吧，摄像头管制，然后呢还有协管，而且机动车多嘛，机动车它有一个强制的交通规则在这里。小巷呢其实行人多，对于交通环境来说是应该是要求更严格一些。 那就是让，那就是也不让，大路上牵着好一些，小路上可能都没摄像头不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就规定，机动车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8条第10项规定，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遇行人通过时，未停车让行的，处200元罚款。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也规定了，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3分。即使有着众多的法律法规，从本次调查的几个点位来看，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情况并不十分尽如人意。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推进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呢？市民李先生认为， 那就是监控，就监控罚款，因为也有好多人他不理你的，监控最管用了，只要斑马线有行人过的时候他不停或者挺快的话，那就罚款。 而除了处罚之外，也有市民表示，长期的监督引导以及宣传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发动一些志愿者在那个路口指导指导，监督监督。 这我觉得还是要植入人心吧。其实规则我觉得就是一个慢慢的潜移默化到人的心里面。刚开始咱们好多人都不遵守这个红绿灯或者这个交通规则，这慢慢慢慢的这么一代一代人下来，我觉得还是要植入人心才能发展得更好。 近日，住在朝阳区窦各庄富力又一城小区 A 区1号楼的业主吴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2005年前后入住，自入住以来，自家1号楼的地下室就一直有漏水的情况发生。吴先生说， 地下室老是有水吃的，哎呀，从那住进来就没干过，最严重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拿水泵抽水了，冬天也漏，夏天也漏。 吴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地下室通风不畅，漏水导致地下室常年处于潮湿的状态，给楼内业主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一个就是臭气熏天，第二就是容易给人摔倒。说这楼这么老泡着，我就有点害怕，我说是不是会泡在那个塌了呀。 为了解决漏水问题，吴先生曾多次找到小区物业了解情况，物业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在地上铺水泥板，避免有人经过时滑倒，但对于漏水的原因以及如何彻底解决漏水问题，物业始终没有给出回复。 那修理工他管你那个呢，物业也是原来开发商的物业，这事儿就没人管，关键是